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给你拉你。哎，周飞大磊，你们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 有， 就是先旁边的这个驾驶员车技太差，就一路上呢说他。 我有一半。 什么叫你有一半？ 他具备一半的特质。 对， 就是他心里就你的怒火万丈，但他就是嘴里 不说。哟，那给自己也 自己跺脚，自己抠手， 自己掐大腿， 哎，拍自己脸。 你们说反了，你们说反了。两个特质我有一半。 对， 我旁边的车技开的特好，然后就骂他。 不是，那这车开的好，你骂人干嘛呀？ 我害怕呀。 你的意思是开快了，你又受不了。 对， 拐弯拐急了，你又受不了。 嗯， 这好了不成，坏了不成。 关键是我的车，我怕他给我蹭了。 是啊，有人呢见到稍微手笨点嘴笨点的人，他们就爱着急，这就压不住火。 有这样人？ 有。 你们是属于这样的人吗？ 分什么事儿？ 那嘴笨点，我不着急。 骂他不还嘴，我们根本不往心里去。 对， 手笨点你受不了哈。 尤其说半天他不动活那种人， 错听不明白，说半天。 对，你这么来，哎呦不，你哥你叫我，哎呦我就笨死。 往左。 好了。 很多情侣车上的吵架就是因为比如说女方开得太差，或者男方的车技太差，然后就最后吵，以致把你丢半路啦，或者说什么你吵到最后这个车都停了半路还不走啦等等的。 因为这个每个人开车呀自己习惯性不一样，而且呢他在副驾驶跟驾驶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个副驾驶有时候认为哟出危险吧怎么着吧， 蹭着啦， 驾驶认为没问题， 紧张坏了。 嗯， 有的也是替驾驶员捏一把汗， 坐在副驾呢就闭上眼别看前面。 对， 还有的那急脾气和慢性子可能坐一块也是容易起矛盾。 对， 一般来说这个女的要是开车呢，男的会觉得她慢， 嫌她的肉。 哎，男的开车女的会觉得她你怎么又骂人。 不是，男的开车这个女的会觉得什么，你哎呦你注意危险，你看这边有人那边有东西，哎呦撞上了。 当然也有反过来的，劝那女的那个什么，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咱们别超啊， 别超车。 我就经常这样， 别超。 我经常劝这个女司机，就是哎，算了，我打不过他。 这也不是跟谁出来的。 是现在的女孩有好多开车开的还挺猛的。 嗯， 有这么一事呢，发生在乌鲁木齐，这个车主呢姓耿，他女朋友开车，为什么他女朋友开车呢？因为车主耿先生喝酒了，女朋友说那我开车吧，结果呢这女友手潮，倒车几次都没有入库。这时候这耿先生脾气来了，又喝了点酒开始骂，干什么笨死你，一扒拉女朋友去，我开。 嚯， 瞧把你给囊的啊。 这是他女朋友说那句吧， 这就不对了。这人家为你为了贪那点酒喝了酒了开不了车， 他上去开去了、 啊、 可是他忘了他喝了酒啊。 嗯， 结果呢刚开了5米就被警察给抓着了。 这警察呀也是看了半天了，老入不进去。 对，警察正着急帮他揉一下，结果换人了， 悲剧了。就但是没出息的是，这个耿先生呢一口咬定不是他开的，是女朋友开的车。警察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就调监控吧，一调、哎、嘿，酒后驾车就是你。你以为我没看清楚？ 哎，方向盘在哪边我能不知道吗？ 方向盘现在在你手里， 这有天眼有监控，你还哪儿跑啊？就你这样的人还能有女朋友？ 嘿，我看你女朋友半天了。 哎呦王大脸 啊，我呀、啊、 女孩子们都说了，这样的人留着干嘛呀？留着过年呀、啊、 对 啊，留着过清明啊，过端午啊，过中秋啊， 这干嘛枪毙啊， 过中秋啊， 干嘛这是礼品是怎么着？ 这意思就是赶紧扔了吧这男的。 就这个骂人这件事儿特别不对，尤其是坐车的时候，有的人就是一坐在副驾或者一坐在这个驾驶位置脾气见长就路怒， 人家开车的还没怒呢， 坐车先怒了 啊。 特别呢自诩自己开得好，看人开不好呢起急啊，后边来车了没看见呢， 这个肉啊，瞧这边这边。 有些男的确实是这样，他就是觉得自己开车就是神，嗯、就是车神。 自己的车也是最棒的车。其实呢，就是哎呀，你在车上贴俩字儿就叫改装车吗？ 哪俩字儿啊？ 改装。 然后 我以为贴车神呢， 然后自己就觉得自己是车神了，然后就觉得所有人开的都没你快。 那你的意思有一个贴自己以为是车神， 这样的人啊，就是不重视别人的生命。 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两个人感情比较近，关系近，那可能呢就是这脾气呢，就是对太亲近的人就不是那么克制了。他要开的不好呢，一方面呢是担心危险，一方面呢也怕咱们自个儿吃亏，所以呢话就稍微狠毒点， 这也是本性的体现。这个谁都不爱听这个恶语相向， 是是是， 无论多好的关系，对吧？ 那你还跟洋洋待这么久？ 对呀，所以他怎么骂我往心里去。 那洋洋还能跟你待这么久？ 大雷 洋洋就看 中 我这一点，脾气好。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呀， 怎么了？又哎呀， 怎 么什么事儿 又招你了？ 前一阵在这儿租房的小刘 啊， 不是回深圳了吗？ 啊， 学车，说啊学的还挺费劲，光我听说了有四次没过去。 哎，正常。哎， 小刘， 现在这个比以前严格了，说四次没过那根本不算什么。 你看小刘走道左脚踩右脚，摔不打了翻。 关键是看他科目， 这家伙脑子， 他是科目几考了四回，他科目一就考四回， 就是那是真就是脑子不行， 真迷呀。 交通法呀就考了四回，那是脑子问题， 对吗？ 他要是上车考四回，那是手脚问题， 反正各四回吧， 八回了。 在经历了好几个月的学习，说这小刘啊，终于是顺利的拿到了驾驶证， 那不容易， 哭了已经快， 相当于大学毕业， 喜极而泣。 哎。然后呢就想说在这段学习当中啊，我也换了几个教练，李教练人太急，动不动就你 是深圳的教练吗？ 深圳就是个 教练都是那儿的，教练都是那儿的 城市啊。那王教练吧，怎么说呢，就是说不清楚话， 表达能力差是吧。 他想告诉我说你这么 这 哎，一着急， 哎呀，就这意思是吧？ 就是他心里想的，他老是说不明白。 对，哎，他一堆话到嘴里全是浊溜， 哎，脑子特别清楚，但是 到嘴就完了，传达到鼻子就已经没用了。 哎呦，这陈教练啊，是话太少， 他连转都不说，就说左右， 很冷漠，你知道吗？就对我也没有表现出很关心，就来了上车吧，那走快点，就全都这个， 最多说俩字快点， 这也就这样了。就是最后这胡教练 平易近人， 真的对我还特别的照顾， 可爱可亲。 哎，来了以后小刘别着急，慢慢学啊，你这个基础我也是了解的， 从前四位教练那听说 啊，校长给开会了， 咱们呀是这么着，别轻易的就放弃啊。经常鼓励我，而且我老吓唬他，什么一脚深一脚浅啦，电杆子往前冲啦。胡教练呢，从来没有说因为这个责骂我，还经常微微一笑。 这都算什么？ 我吓唬比你还笨的学生， 这都不叫事儿。 对， 这肯定是驾校想让你赶紧毕业，然后给这胡教练了一个奖金。 我说给胡教练买个什么烟呀、啊、酒啊、茶呀、啊、点啊，胡教练都不要，就说了，小子，你就学好了，就算对得起教练。就这种深切的关爱，是我增添了勇气。这不我努努劲儿，我也回报一下教练，我就学下来了。 你挺好啊。 而且呢，我特别高兴的时候，就是在4月5号这天，我提了新车。 过节这天还正日子。 我这个车好看，蓝色的漆，锃亮锃亮的，玻璃干干净净。 是新车都哪样？ 皮座椅，舒舒服服。 嘿， 我打算呀到驾校训练场看看我那胡教练去。 这也是一片孝心。 于是呢，这小刘满面春风，就开着这从 4S 店刚提出来的新车，就往驾校去了。心里想着，我呀，这车一到这个，我来一个大甩尾，一停好了。 哎，然后下来之后，拿着哈达给他来个金钟马比牙不堵。 这大甩尾也是这个胡教练教的呀，太不累了吧？ 就得那么帅，你知道吧？新车落地呀，这是。 刚才飞的呢，新车落地。 不是，就是那个那种喜悦的心情，就是落了地了就。 哦。 哎呀，人生四大喜，年轻开新车。 是谁给总结的四大喜啊？ 那两大喜呢？ 这还三大喜，啊， 年轻开新车，这是两大喜。 哦，没有， 中年换豪车， 都跟车有关系。 晚年有轿车。这个小刘呢，就满脑子都想的是这些特别好的事儿。 嗯。 开到驾校门口了，准备停车。谁知道停车的时候着急了，慌张了，把这油门当刹车， 哟， 情急之下又乱打方向盘，直接把这车咚就怼上了墙。 哎呀， 随着一声巨响，哗哗哗哗， 哎呀， 车子把墙体撞了一个大洞。 哎呦， 这时候胡老师从那洞旁边出来了， 洞里爬了出来， 不是，是从洞旁边的门出来了。 好家伙，这一脑袋土啊！ 谁呀、 啊？ 胡 老师看门的，这是。 不是这屋啊，他给那屋门口撞出一个洞来 啊！ 这车前面是平的，怎么能撞出一洞来？ 给墙撞出一洞来？ 对呀、 啊，是啊， 他就车那个角啊，等于怼在这个墙那块给撞出个洞， 哦、 墙呢也当然是糟 脆点，哎， 肯定是 哗啦就进去了。 那小刘就傻了， 新车还没上保险呢， 驾照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还好我没有受伤， 哎， 在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的保护下。教练，您看我这个 出来了 安全带，我这是听您的话，幸亏听您的话了。 哎， 您看我这汽车买的有气囊的。 教练，这活已经噔，已经到脑门顶了。后来一想，哎呦，这徒弟是我的，他已经惊魂未定了。一向这徒弟啊，心理素质特差。 嗯， 我就压压火吧， 说几句好话，安慰安慰他，让他走了就完了。 哎，我带出来的徒弟里啊，就你最有心，送的见面礼都不同凡响。 哎， 还好没把自己搭进去，认了。哎，我自己教的，我自己默念，认了，认了，认了。 老师在教你怎么处理事故。 毕业就毕业了，还见什么见？ 最后教练说了一句：“这真是传说中的入室弟子啊！”当然了，也是我的关门弟子。 入室带关门。 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呢，我只想提醒你们二位一下，注意啊！ 不用提醒我们俩。 注意注意，是男司机啊！注意啊，是男司机啊！注意啊！ 这男司机丢人。 男司机啊！ 幸亏是个男司机。 教练都说了，毕业就毕业，见什么见？哎呀，脸好疼啊！其实啊，新司机因为驾驶的技术不熟练，车辆也不太熟悉，再加上刚上车，经验少，比较紧张，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嗯，这个 也不见得，老司机如果疲劳驾驶，也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对，你看，光拿驾照开新车回去看望教练的事儿啊，就还有这么一档子，挺危险的。 还有呢？ 对呀、啊，还有一位李姓的学员。不是他理性啊，是他姓李。 不理性的李姓学员。 对，他提了一辆大宝马回去看教练。 好、哎， 刚开到驾校大门，突然间门前窜出一条狗， 这一下措手不及， 把大宝马吓着了。 大宝马一看大黑狗， 先说 愣了。 先说是男司机还是女司机？ 男司机， 又是男司机。 对，一着急就穿墙而入了。新买的宝马面目全非，教练来了也很吃惊， 这什么呀？这你教的呀？这是 我自己教的，我自己教的，我自己教的。 没事，老拍手干嘛是？ 咱隔壁胡同有位大妈也挺有意思的，提新车去了。提新车是为了给女儿当嫁妆。 嗯， 可没想到4S 店门口有棵大树。 这大树应该是4S 店种的。 哎，你还别说，这真可能搞绿化，人家种的。 这个大妈就冲着大树就去了，嘴里高声叫：“让开，躲开！” 那树能躲得开吗？ 那肯定躲不开呀。这不是就在10:04撞上了吗？ 10:04， 还有张有玲 啊，9:55拿的车钥匙， 9:30， 嗯。 所以对于这个新司机来说，拿到驾照真的不等于你就会开车了。 对， 这需要很长时间的锻炼磨合。 车要磨合，人也要磨合， 新手才能变成老司机。 嗯， 你说这一般新手开车常犯的都什么毛病？什么错误？ 刹车油门分不清， 不松手刹， 不会看后视镜， 不停车不拉手刹， 不系安全带。 变道的时候犹犹豫豫，去吧不去吧，去吧不去吧。 嗯，停完车以后不摇窗户， 然后看不出车距，到底人家是离你是远了是近了，该不该并线呀？看不出个所以然。 精神过于集中，听不清别人说话，看不见别处的道。 哎， 脖子梗了。 还有一种女司机。 哎，怎么又提女司机？ 还有一种非男性司机，他们呀就是一个人在车里开车，尤其晚上不敢，他把里边灯开开。 肯定是误开了灯，而不知道在哪儿能摁下去。 不是， 他胆小，故意把灯开开。 他胆小，故意把灯开开。 那不更让人看得清楚了吗？ 然后呢，他因为这个车楼子里边亮，所以外边他都看不清楚了。 新手还容易把那个大灯打开，当成了通常的这个夜灯， 他就不知道那个是大灯。 嗯，速度很难把控，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说这个车速一上60以上，心跳加快；80以上，手脚冰凉。如果开得慢，后边又遇到路怒。就路怒族啊，在后面鸣笛啊，是怎么样催促啊？新手就更紧张，出错的几率更大。 而且新司机很容易有急刹车， 就是一停三点头，不是一次踩刹车踩到底，或者说这个匀速的停车，而是嘎叽一下，嘎叽一下， 嘎叽一下，停了。那他后边那个车呢？ 后边车嘎叽嘎叽，哎，他崩一下了。 那他后边后边的呢？ 哪有那么些车？ 后海前门大栅栏，松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那天啊，胡同里聚了一大帮人，老老少少的，讲了一些现在零零后基本不懂的事儿。你比如说吧，电视台停台。 停台？ 每周二下午。 对，或者什么零点几对儿？ 那叫停播吧，不叫停台吧？ 停播那个 设备检修， 哎。啊，你说那个彩条是吧？不光那个有，十二点之后或者节目结束的时候也铺那个。 他们不知道。 而且那个彩条还分好几种呢，你知道吗？ 我一直不懂那什么意思。 彩条分好几种，你说不一样吗？ 有一种圆的， 就是圆的呀。 还有别的呢，竖条的，就是 对， 就彩虹的。 哦，竖条的。 哎，你是不是小时候没看过？ 不是，我们家电视比你们俩家里的电视要高级。 到那之后，自己 准有这个能， 自己还有后边演的一些节目， 哎、准有这能。堵着咱们画的 哨子糖，他们现在零零后不知道哨子糖就是放在嘴里吹、 啊、口哨糖 啊， 那声的那个， 你看你现在没有糖你吹不出来了吧，这就是小时候让口哨糖给害的。 对， 甭别使劲，别抖了眼睛没用。 还有那个折成东南西北，就是咱们小时候玩那个 叠那个，拿纸叠那个， 对对对，叠出一个东南西北、现在就说零零后也没见过， 而且上面还要写上各种各样的词汇， 然后开始玩。 对，其实有点像那个抽奖的感觉。 嗯，我觉得他们不知道也很正常嘛， 因为那会儿啊没得玩，怎么办呢？就拿纸叠这些玩具， 自个儿玩， 自娱自乐， 自个儿。对对，有乘法口诀的文具盒，他们也没见过吧？ 啊，那个现在能弹的各种那个铅笔盒，他们见过吗？ 什么叫更能弹？ 就一 个 上面有一个按钮，嘣一按，嘚一小抽屉。 哦，那个呀。 哎，然后天天在那儿，我就在家那当叮当叮当， 就坏了， 摁坏了嘛。 然后那盖上有吸铁石，对吧？最老的那铁铅笔盒就是靠那个榫卯结构那种感觉似的，咔给扣住。 对， 然后这后来有吸铁石了，啪一个那个。 好的铁铅笔盒上面就印着乘法口诀。 对， 还得是好的，不好的印除法的。 除法有 口诀，我还没听说过有除法口诀呢。 还有呢？ 还有上面的带那个能变色的，就上面有一个那个就跟转角度能看画的那种铅笔盒。 3D。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假领子，零零后不懂。但是王大雷懂、 假领子不光，我觉得但是零零后不懂啊，是因为他们还没长大，他们到呢上班之后就慢慢就能懂了， 是吗？你觉得这个东西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亡？ 不会的， 会 这个最起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会存在。他、换领子总比换衬衫便宜。 那第一批存在的是什么时间呢？ 第一批存在，我觉得是物资供应比较紧张的那段时间， 大概是 50年代， 七八十年代。上海风靡一时， 是吗？但50年代应该有这东西了吧？我觉得假领子，你也没赶上。 你敢？ 我也没赶上。我那么琢磨呀。 人家和上海人叫假领头，不加儿化，假领头，节约领。 其实最简单就是为了它这个变化更多样一点。 对，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用。 反正你妈给你集那个领子，假领子，什么的确良的，灯芯绒的。 呵。灯芯绒 假领子， 对， 我年轻人绝对听不懂，因为他们不知道灯芯绒是什么材料。 你妈给你买那毛笔记的，大纹笔记， 对，就跟老剃完头一样。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假领子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比如说有的时候里边再穿一衬衫，它热的时候，尤其像或者一些胖人，他这个穿这个衬衫不合体的时候，怎么办呢？买假领子比较方便。胖人不合体一般都是肚子这块他系不上， 对， 不是脖子系不上。

一小女孩 没说的小女孩我听明白了， 对， 就说话的声音我得好好说话，来他嘞那个这小孩会跳，听着太别扭， 就是没有希望喜欢的那个男生没有受到考试的这个方面的影响。 不可能，就这么说话搁谁都有影响， 他们俩还没见面呢那会儿。 哦， 这是这么回事，这小孩说这个事儿呢我清楚一些啊。 嗯， 这女孩在微博上认识一男孩， 嗯， 男孩呢现在参加考试，考完试将从考场出来，他们两个人就要会面，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有一波人赶过来了。 干嘛的？ 记者 采访 这二位。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认识的呀？那女孩就说的， 我嘞， 哎，你怎么知道是这句？ 其他的我不会，就这我嘞我算是记住了。 哦， 在我嘞干什么了？ 这个女孩说呀，她喜欢的那个男孩叫我磊，翻译成普通话呢就是王磊。 哎呦， 倪磊，这女孩呢叫倪磊。咱们不了解美国的事啊，反正这女孩呢在美国， 这里没有美国的事儿。 美国上高中，他们那儿啊就是习惯表白，就特地到这儿来表白来了。 习惯表白 就是喜欢大师给、 嗯、 女孩买张飞机票到了国内，到这男孩中学考场门口，拿着花儿，哎，等着他，再出来，倪磊考试称你如何？闲不着急啊！ 哎、这个话当然放在别人是笑谈，那万一放你王大磊身上，叫你考试去了，哎，有这么一个女孩，也差不多六十几，40几岁， 哎，怎么着？ 这算把实话说出来了。 哎呦， 我说这嘴话，你来的呢？ 别对了，别对了啊！ 拿着花等着你， 对， 你从这个职工夜校出来， 职工夜校出来，这女孩迎上前去，满含深情的说那句：“这花钱是不是已经给了我？要钱的都追那学校去。” 我也不上进。 然后你接我花呢，俩人顺着那个外面的一个臭水河沟子， 哎，对，有本事你往那边去，那边人少，咱俩单挑。 甭说你们俩多么多么的相亲爱，始终保持着一个拳头的距离。 对对对， 准备打着方便。 哎，我问问你一下，猪。你现在信用卡透支到最高能多少钱？ 哎呦， 20有吗？ 有这信用卡办不办不吃劲，透支额度才20。 他又不怎么消费，没钱，没女朋友。 20万 抢去？ 没有，我说我想那么透着，5000块钱， 这么多呢？ 差不多，这信用卡这额度就不算多了。 你知道我吗？ 我还不想知道你，甭说，不问。 大概多少？ 你管我多少呢？ 你能透多少？ 我能透个7-8万吧。 多少？ 7-8万。 7-8万。 能透个这么多啊？ 别吹啊！ 额度嘛，不就是 还得起吗？ 慢慢还呗，又不让你一次性还了。 不，透时候你是哭嚓一下全透出来了，还的时候10块、7毛、1.5块、20。 你透过吗？那你透过吗？ 我透过呀， 7-8万， 到时候慢慢还啊。 真有钱呀、啊 哎！ 电视台主持人果然不一样啊。 就是的， 怎么了？ 7-8万，7-8万的透。 不是这有什么额度在那儿？我们有信用。 你信用一直都这么好吗？ 目前还是不错的。 没有说漏一个月没还的。 我按时自动还款， 准能还得上都。 不是 就没有 你们问这干嘛使？ 没有，就是我觉得你不像。 我不像什么不像？ 你不像能透出7-8万的。 透7-8万得长什么样啊？ 那得戴着很好的这个棉帽子， 这倒是一套。再好的棉帽子也是棉花的吧？ 我是眼镜。 透7-8万的人，一般都得戴着很好的眼镜和棉帽子， 怕认出来是吧？ 行了，大磊， 差点喊错了吧？要喊老公吧？他能透7-8万就喊老公了。 年纪不大，成绩不小啊。 就是的， 这是成绩吗？这债不少吧、 嗯？你说他一个没有女朋友的人，愣能透7-8万？ 不是，我是拿女朋友压着的。有女朋友能多透点、 据我了解，男士的钱主要花在女生身上，但是你没有女朋友，自己就能愣透出7-8万。 这他这7-8万都透到自己身上了。 我对自己好点怎么了？我还有我爹妈呢。 行，真挺好的，这还得上就好啊。咱没别的，就怕你什么呢？ 怕我什么呀？ 就怕你啊，恶性的透支，然后到日子不还钱。比如说吧，你这回报了一个咱们社区的旅行团，南极2天游。 南极2天游，我还没到呢就得回来。 不，就在南极玩2天。 我怎么想你上那儿去了呢？ 没去过呀。到那儿坏了。 怎么了？ 你没买 太冷， 没买返程的机票。 这个现在这个很发达，到这噗噗噗买了， 结果法院给你噗噗了， 给你铺的难题了，因为你上了黑名单了。 对， 你有钱不还，还出去玩去，还出国行，不允许你买返程机票了，你就急冻在南极了， 保鲜了。 对，冻结你了。 不是冻结，不是资金吗？怎么把我冻结了？那不行，我家在这边呢。 你算老赖了， 我还老什么也得让我回家呀， 还钱。 你呢，去这个南极手还欠，抠这儿弄那儿，棉袄破了。 我以为把人冰给抠破了呢。南极呢， 这刮一口子 凛冽呀，羽绒啊就给刮出来了，鹅毛啊满天的飞。企鹅看，哎呀，这主穿什么跟单片似的，跟这儿蹦的。 我还在外边蹦，我在屋里待着不好吗？ 你老赖呀！ 我老赖不是赖外头呀，赖 哪有什么那么多屋啊？你又没法上船了，你没法入境了，回不了国，购不了机票，没钱住店，住店你也花信用卡呀。 我是坐船上南极去的。 当然啦，南极得登陆啊。 南极没有机场。 你这个境遇啊，连企鹅都看着可怜。 对，企鹅就是 这俩企鹅乐的，我听着笑话我的。 哎，企鹅看完之后呢，还跟别的企鹅说，就 没在家。 不是，企鹅留言呀，俩企鹅 啊，这俩企鹅就咳嗽，逗咳嗽玩的俩企鹅。 一阵大风啊，这个南极爱刮风，一阵大风打棉帽给飞了。 哟，那棉帽的要飞的话，眼镜的都给戴下去了。 你怎么办呀？这会儿 我怎么办？先把俩企鹅弄死。 那你算得，那你 全世界保护动物的都跟你干仗。 对， 保护动物， 把你那装成企鹅的样，让你在那儿咳嗽。 我想办法，我得回来呀。 那你得认错， 在那儿啊，你就想办法把在这儿透那七八万先给还上。 我在这儿怎么还啊？ 上企鹅借 Q 币。 要不这样吧，你把那个房子抵押了，抵给银行，是吧？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借款还款，你先让这个法院呢，先不要强制的执行了你。 执行了我？ 执行那个措施对你。 啊， 对。 暂时呢，先把你从黑名单里剔除，让你先回国。 嗯。 你也跟他说说，棉袄破了，棉袄破了，棉帽子飞了。 企鹅也不借我 Q 币。 等回来洗心革面，重新做鹅。 做鹅？ 对，你起来，起来做鹅。 我还不如作弊呢。 造假钱还呢。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啊，由于欠债，公司的法人上了三门峡市法院的失信黑名单。哎，可这个时候呢，他正在南极旅游，于是他买不了返程机票，被困在南极了。王某只得抵押了公司的三套房产，又支付了30万元的执行款，这才从黑名单中暂时除名，终于可以买机票回国了。 三门峡市的这个法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旦被执行人信息录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库，贷款、出入境、高消费都会受限。像该案当中这位王先生啊，这种情况购买机票也会被视为高消费行为，要受到限制。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打今天， 大哥， 打今天开始， 大哥， 打今天开始，我们就要翻开人生喜。什么声音？过火车呢？ 可是大哥，我饿。 饿就是我们的动力啊，你看他的动力多足，这就是胃动力，这就是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填饱肚子。从今天开始，看着我翻开人生新的一页了。我们 怎么样呢？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哦， 嘿嘿嘿嘿嘿，静，嗯啊，这是喝，你有没有点决心呢？怎么早当家呀？ 嗯，早结婚。 当家就是结婚呐， 早结婚早当家呀， 拿什么结呀？你现在 真是，先得能自己养活自己， 挣个仨瓜俩枣的， 仨瓜俩枣 对吧，大哥？ 也不够吃吧？咱们反正自己挣钱，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出去拼去。 那个，这不是高中咱也没学完， 嗯， 跟大哥出来了， 对， 出了学校围墙就不好回去了，咱们要在外面混出个样来， 对， 给他们那些同学们呀、老师们呀看看，不好好学习，说咱们， 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混得出来混不出来是咱们的事情，反正咱们独立了，咱们今后不许跟父母联系， 好， 不给他们添累赘、啊、 真的， 咱们要闯社会去了， 对， 闯世界去了， 咱们出去闯 闯吗？ 我说你怎么老这么没底气、 刘明启，你想没想好， 出个混就得对自己狠一点、 对， 这大哥胳膊上咔咔咔拿金针烫几下子了，已经 那不是我自己烫的，当然这是留下的男子汉的烙印，不许跟戴联系，尤其是你刘明奇，你胆儿最小，如果你要敢跟你们家长联系，嘿， 弄死你 啊！ 别着急，雷小龙是个比喻，他没说怎么弄死你。选个方向吧， 弄点吃的吧。 仨小孩，哥干嘛呢？走，走。 你看，不用哄，我们自己会走。 走走走走走。 咱们解决吃的问题， 吃的问题跟钱的问题得同时解决，我觉得咱们先得找一份工作， 给家里打电话吧。 打什么电话？ 刚才说了啊，你要敢打电话， 你忘了你爸当时怎么说你的，把你怎么赶出家里的，说你不玩学跟外面瞎混， 别回来。 你回去就是向你爸投降，知道吗？你联系家里人就出卖咱们的小团体， 对，打破我们的同盟协议， 没错，就得弄死你。 哎呀，别担心，别担心。对，但他没说怎么弄死你啊。 大哥对你是客气的，不说明白是怕你心里没底。我可就不客气了。 这样吧， 跟大哥这么长时间，大哥脾气秉性你最了解吧？我的脾气秉性你最知道吧？我这个人，今天你揉不了沙子。 你还是不饿？ 欠着怂人气的。 行，你还是不饿。你先想想咱怎么解决工作。 是大哥对。 哎呀，我看咱们三个的这种学历，只能 扛包。大哥 扛包， 对， 就你这身板还扛包。哎呦，有半包你就趴下了。我觉得咱们这个学历最适合干的就是小广告。 哎， 分发小广告是根本就不需要什么 大桥底下， 对， 红绿灯， 车牌子上头，十字路口当间， 骑车只要在红绿灯敢停，我就敢去给他们发。 对，我觉得尤其是哎刘明杰， 扣着呢， 你跑最快，我们决定，我去聊，回来你去发。 我告诉你，他不摇下车窗，你不走，就有一股狠劲儿，就开着车打你身边，那么过去你都不让。怎么样？干嘛干嘛干嘛？瞧你那样。 去发去吧。哎呀，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怎么的，大哥？ 咱们今天的钱一下来了，有30块钱呢。 也就点碗面。 咱们今天这还当家了，咱们只能吃大量火烧。 我都好久没吃肉了，我妈炖的肉最香。 好久没吃肉了，可以想一想吗？对不对？咱们今天还是吃大量火烧，因为有免费的粥，这样能喝饱喽。 我妈炖的那个肉啊，那个咕噜那个，哎呀，放点蘑菇。酱油在里边，咕大料。 你妈不会做饭吧？炖肉的吧，还搁蘑菇？ 炖肉里边有骨头。 大哥，你不知道香着呢，那汤买出来。 你说酱油有多香？不就是酱油汤吗？你看刘明启， 刘明启，怎么回事？大哥说的好，出来混就得吃点苦，不得苦中苦，方能人上人。 大哥说的好，出来能吃饱。 你又软弱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要敢跟家里人联系，想吃肉跟他们说，我们就弄死你。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特别是大哥对咱们这么好，咱们要再干对不起大哥的事儿，我第一个不答应，我先弄死你。 哎，我发现了一个好消息，对面那个面馆正招小工呢。面馆管吃管住，有面。 刘明杰，别睡了。 你怎么这样啊？ 哎呦， 你一看在家就是懒蛋。 哎呦， 你怎么成名立万？你怎么打拼出天下？ 你不是说想当一个在江湖上呼风唤雨的 抻面 师演员吗？ 他跟我说抻面师傅。 我 你是想学抻面，是想学说相声？ 我想吃面。 吃面，走，跟着我上对面那面馆打工去。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吧。 怎么，大哥？ 那个面馆倒闭了 啊。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怎么，大哥？ 改了一个洗车盆。 洗车盆那比那个捞面 对他那个 好玩， 对他那个水多了。 大哥，我从小爱玩水呀，什么弄到一身，哎呦，你给冲了。 行，掉掉掉，不是让你去游乐场，去给别人擦车。 刘文杰，表示一下。大哥给咱们有新任务了， 对， 大哥给咱们创一片天地了。 好， 现在全市的车行做得好都是咱们的。 好，咱吃面。 这面你怎么还没吃够啊？你不是想当相声演员了吗？走，咱们擦车去。 哎呦，我这样家长逮着不得挨打呀、啊？ 什么？你还敢提家长啊？这都出了一个月了，你还敢提家长？ 我要再提家长， 我们就弄死你。我先第一个弄死你，然后大哥再弄死你， 让你死两回。 你要敢报名回家，什么打电话找老师让他 报名回家、 啊、回家把他妈不认他了， 回家还得报名吗？ 我觉得万一他爸他妈已经杜绝跟他来往了呢？ 不是断绝吗？ 哎呦大哥，我这高中 学，你这点文化呀怎么给人擦车？ 他不是有绑的力气就行吗？ 嘿，还得我去招揽生意。哎，站住，擦车。你看看，溅我一身水。 大哥，你先擦擦你自己。 刘明启，刚才我看到你背着大哥又拿出了你妈妈的照片，边看边抹泪，干什么这是？ 我想家。 怎么这么没出息？ 老是逮着那个跟 你说。你到外面混，你以后怎么当一个很好的？ 怎么当一个相声演员？ 你忘了当时咱们在星空下你说的愿望了？你希望有个大企业，完了呢？ 挣很多很多的钱， 对，挣很多很多的钱，每天给员工说相声， 不听就算迟到，就算旷工， 不乐的话就给他开除。 你的话说多狠呐、 啊！要搞团队， 让他们一起说相声， 要有自己的园子，工厂改园子， 工厂改园子，哎呦，这个环境空旷一点， 就为了这个叫好声有回响， 这是你的毕生的理想啊！ 你现在要跟你父母联系，你这样是出卖咱们小团体。违背咱们当初的一个口号。咱们的口号就是谁联系弄死谁。 谁联系谁。 警察来了。 你们三个小孩怎么回事？也不打个招呼就走，知道家长多担心吗？知道老师多着急吗？ 警察叔叔，我们就是想替父母分忧， 我们希望他们理解我们，不要一边老说我们打我们。 对，我们就是好好的想工作挣钱， 他们也没人管我们呀。 对，我们就想闯出一份天地，然后让刘明启说相声。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当然我们表演肯定带有夸张和搞笑的成分了。在郑州有这么一所中学之内，三名14岁男生一起离开学校后失联。他们之前曾在班里说过要一起闯天下。那么在失联两个月之后，警方把这三名同学全部找到了。 他们三个人一起发了一个月的小广告，老板给他们租了房，之后发小广告遇到熟人，就在附近的一个烩面馆当起了杂工，管吃管住。后来警察找到了他们的房东，把他们送回了家。 回家的感觉就在那不远的前方，古老的歌曲在唱着童年的梦想，走过的世界不管多辽阔，心中的思念还是伤痛的地方。回家的感觉就在那不远的前方，古老的歌曲在唱着童年的梦想，走过的世界不管多辽阔，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 胡同还有四合院， 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 天安门还有地安门，